各家工会动了抢别人家养成的心思，当然也不会忽略对自家养成的保护，纷纷再次加派人手负责周全。兰溪阁，兰和在收到会长春一老的消息后叹息一声，又要开始这样尔虞我诈的斗争了，累呀，真是很累呀。所以兰和现在几乎不再带队，他更愿意当一个纯粹的打手，会长指向哪儿他就打哪儿。但是这样的打手型人才网游里多的是，兰和更被重视的还是他带队管理的能力。春一老知道兰和的情绪，对他也算关照，不过遇到此时这种大场面，兰和的能力他还是很器重的，最终派兰和去巡视各主城的复活点。复活点，这是各家养成中肯定无法回避的，就算带着牧师使用复活术，但复活术的冷却要30分钟，再加上角色对于连续接受复活术也是有一定限制的，所以想靠复活技能实现无缝衔接是不可能的。因此各家工会在养成过程中必然都有一个实物角色从复活点向投喂目标去的过程，而这些实物角色会有明显的特征，为了提高效率，他们通常不会穿装备。蓝河迅速理清了这一点后开始分配他的手下，春一老调配给了他3个5人队，加上蓝河自己共16人，这个人数显然是有原因的。神之领域目前共有主城32座，也就是32个复活点，16人刚好一人负责2个主城。春一老迅速分配妥当后，自己也就亲自动身了。坎萨斯城，这是蓝河负责的2主城之一。从传送阵到达时，蓝河已经换了一个角色，他的主号蓝桥春雪那放网游里也是一介名人，还是挺受关注的，如此隐秘形式多有不便，此时换了一个马甲号，蓝河依旧很低调，挑着人稀的街道迅速朝着复活点方向去了。到了差不多的位置，蓝河停下，此时距离活动开始有一定时间了，各家的养成应该都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应固定的循环节奏，只要停留上一定时间，蓝河相信就会有所发现的。各家养成要保证效率，总不能把鬼怪养在深山老林里吧，那样时间全耗费在赶路上了。蓝河将角色引在这片墙角，活动期间玩家人数众多，加上这次百鬼夜行颇有难度，死亡率较高，复活点不断的有玩家角色被送回，白光每起一次，蓝河的神经都会被牵动一下。与此同时，经过细密的观察，蓝河发现这复活点附近和自己意图相同的人貌似不少啊，有像他这样躲在角落偷窥的，也有好似等人一般在复活点周围就那样溜达的。蓝河转动着视角，将周围环境也研究了个遍，最终给春一老去了消息，提醒他注意掩饰，因为派出人手盯复活点的绝不止他们兰溪阁一家。 你发现几个啊？ 蓝河正给春一老去消息呢，突然身边传来一个声音，惊得他一头冷汗，角色就地一个翻滚，已经拔剑出鞘，结果一翻身看到对方角色名，攻击差点没操作成丢弃，君莫笑。有没有这么巧啊？蓝河狂云，32座主城，1/32的几率，偏偏就让自己遇到这个最难缠的家伙，而且这家伙居然还凑上来说话，是已经识破自己身份了吗？ 不应该，这是巧合， 因为自己十分小心，所以选择了最谨慎最稳妥的线路，而这个家伙呢，马甲都不用一个，直接开君莫笑，那当然更要走回避路线了，所以两个角色最后在这里撞到，也算是巧合中的必然。蓝河平复了一下心情， 然后还没等他开口，对方已经又问了， 你哪家呢？ 被人看穿了。蓝河很遗憾，虽然用的是没有工会的野号，但是眼下这局面谁能骗过谁呀？蓝河这不也刚送消息给春意老去，让蓝西阁方面提防着吗？ 我中草堂呢。 蓝河虽然厌倦了尔虞我诈，但是事到临头了也得斗争一番。虽然此时他并没有任何计划，但是先掩藏一下身份那就是一个顺口的事儿。蓝河一顺口，就把自己投身了蓝西阁的头号死敌中草堂。 哦，真卑鄙啊，居然想偷别人家养成的鬼怪。你不也是啊？ 蓝河一边吐血一边反问。好久不见，大神无耻的风范依然是当初的神韵呢。 哈哈，其实我已经抢到了一个。哎，你猜我是怎么做到的？怎么做到的？ 蓝河一怔，难道大神要传授什么高招？ 路过就捡到了，真是好运。 叶修说着发了一个挑大拇指的表情顶到君木笑头上。蓝河忍住一剑劈他上天的冲动，干笑了两声， 真是好运。你这边有什么发现吗？ 暂时没有。 蓝河随口说，说完顿时懊悔，自己为什么要告诉他。 那边那边还有那边那边都是各家的马甲吧？ 君莫笑手里的千机伞举起，点了几个方向说道， 应该是 各家都这样搞法，你觉得最后会怎样？ 蓝河一怔，各家工会的行径实在是太过于一致了，真要就一家两家三家派人复活点旁边留意一下，还未见得暴露。但是现在有多少家工会就来多少人，复活点旁这么多鬼祟的家伙，想同时全部隐蔽的妥妥当当就很困难了。如此互相发现，各发消息提醒自家工会，再然后当然是各家的食物会隐藏起他们的特征，穿点装备什么的，那可就不好辨认了。如此一来，想分辨出这种食物那就需要看属性了，反复牺牲属性肯定掉得非常夸张，可是查看属性可就麻烦了，至少像蓝河他现在这个偷窥的位置和距离，几乎查看不到复活点中重生的玩家属性，必须再接近。可这样一来就是明着建设了，如此对方如果真在这主城的话，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呢？蓝河这还在推理呢，结果身边人影一晃，一看叶修的君魔笑竟然就已经走出去了，就那样大模大样的站到了复活点正中心，视角不住的转动着，监视着复活点重生的玩家。 这家伙居然已经这样做了。 蓝河目瞪口呆，脑中飞快盘算着，如果自己是在指挥投喂 BOSS，忽然收到消息君莫笑在复活点叮嘱的话，会怎么样呢？自己一定会立即暂时停止投喂，再然后好难办呐。对君莫笑采取行动话，等于告诉对方我们这家的野兔 BOSS 就在这里，就算一时间能把君莫笑杀退，他也必定会卷土重来。复活点这始终是个绕不过去的死穴，带着鬼怪转移那更加不现实，难不成派出专人护卫投喂角色？那就等着被所有工会的人冲过来围剿吧。而且考虑到 BOSS 养成都是未战队角色的，到时扑来的很可能就是各大队的大神，这可怕呀。不能，坚决不能这样。蓝河想想都是一头汗了，于是他觉得被君莫笑这样守株待兔，最稳妥的办法还是暂时牺牲一点时间和君莫笑耗一耗，想他没理由会一直在这个复活点这样守下去的。蓝河正这样想呢，复活点又一复活角色，而这一次 君莫笑的视角死死锁定了这角色身上。 难道？ 蓝河一怔，他的距离不够查看，但是看那角色在见到君莫笑后也是一怔，立即停住脚步。蓝河已经有预感，这正是他们要找的人。 这是哪家工会的？居然还敢继续传送？ 蓝河心下纳闷，他并不觉得自己多有智慧，所以他认为他能想到的问题，其他工会一定都可以想到。在明确有人如此霸气监视的情况下，实在不应该还暴露啊。但是刚想到这儿，蓝河猛然反应过来，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该工会的人不知道复活点这边有个人竟然采取了如此嚣张的举动。各大工会都是刚刚开始部署，而后互相察觉，思考调整，计划赶不上变化，难免有不到位的地方。这家工会的人角色已经穿起了装备，意味着他们也获悉了相互监视的这个状况，只是他们还未来得及对自家所在的复活点派出人员，对自家这一点情报是有欠缺的。他们只是从他们盘查中看到的复活点状况举一反三了一下，结果大着胆子穿着装备就继续了，哪想到他们这点上偏偏就有一个意外。 是他们太大意吗？ 当然是。不过话说回来，明目张胆监视的举动，除了叶修，谁能这样霸气？蓝河最终觉得这家工会就是不幸，很不幸叶修来了他们这个主城，结果一下子就把他们的狐狸尾巴给揪出来了。 堪萨斯城有工会在养成，具体情况暂时不明。 蓝河立即给自家送出了情报。至于复活点这位，都被君莫笑发现，当然绝不可能还把他们带去养成的地方，这个马甲角色干干脆脆的就下线了。 看来我们可以在这里大干一场了。 君莫笑走了过来对蓝河说。 我们？蓝河就纳了闷了，谁和你我们啊？